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今年天气真好，小群姐姐，我们出去溜溜吧。 好的。哇、走在路上的感觉很好啊， 新鲜的空气，温暖的阳光。 哎，糖耳朵，糖耳朵，往这边走点，这边走点。 那、怎么了？ 把盲道空出来啊。 哦，对呀，地上这些一根一根的就是盲道。 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盲道的砖上面是一条一条、一个棱一个棱的吗？ 踩在上面很有感觉。 你看，很多的盲人朋友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手里会拿一根长长的棍儿，叫盲杖。 对， 他们用这个棍儿呢，就可以感觉到地上的这一条一条的，这样就能跟着这一条一条的往前走了。 哎，如果到了路口，这一条的一条的就会变成一个圆点一个圆点。 哎，他们就知道了，哦，这是一个路口，我要停下来想一想，我是往左边走呢，还是往右边走呢？ 对， 你看，有人把自行车停在盲道上了， 赶紧把它推开。 哎，我们俩一起来。 好了。看呐、那个下地铁的地方有一个电梯，好像专门是给坐轮椅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坐的。 对啊，有的时候那些腿不太方便的人，他们可能上下楼梯就很麻烦。所以这就是专门为残障人士准备的电梯啊。 真不错。 那当然了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就赶紧叫工作人员来帮忙。 看来我们这城市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。 不过你看，有人把汽车停在了盲道上 啊，那个怎么办？看他有没有留电话。 没有留电话，不然 报警。 好的。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西斯麦肯齐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小雨姐姐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、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非同寻常的树懒。大家都知道树懒这种动物很懒，它们能从白天懒到黑夜。对大部分树懒来说，这的确没错。阿奇是一只树懒，但是等其他树懒慢慢悠悠挪动身体或者昏昏欲睡的时候，阿奇却喜欢抓着藤蔓从这儿跳到那儿。他喜欢像杂技演员那样跳来跳去，他喜欢无忧无虑地在树林中荡来荡去。但是这样的树懒只有他一个。阿奇多么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和他一起玩啊。阿奇曾经试着给他的朋友挠痒痒，可他们还在那儿懒懒地趴着。阿奇还试着给他的朋友喂点咖啡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。他们连眼皮都没有睁。阿奇甚至把他的朋友变成提线木偶，用藤蔓绑在他们的腿上、脚上、手上。 可是阿奇不提，他们就不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朋友们再也受不了了，朋友们大声嚷嚷着： 别闹了，蓝蓝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很快乐。阿奇，你要是不喜欢蓝的话，就走开吧。 唉，阿奇心灰意冷，告别了他的朋友，离开了他的家园。阿奇走进了丛林，在丛林漆黑的最深处，阿奇发现自己并不孤单。他看到了很多其他的动物，短脖子的长颈鹿，短鼻子的大象，没有黑条纹的斑马，还有不会笑的猎狗。阿奇觉得很奇怪，他甚至问斑马： 你确定你不是一匹白马吗？你一条黑斑纹都没有啊。 阿奇明白了，这一定是一些因为与众不同而不被他们群体喜欢的动物，跟他自己一样。于是阿奇大声地问自己： 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不能继续做一只不懒散的树懒呢？跳来跳去，荡来荡去，翻来翻去，再来些舞蹈，这样难道不好吗？ 唉，阿奇有些沮丧了。他坐在一根树枝上。 难道与众不同就这么不好吗？ 突然，一个大个子抱着他头顶上的树枝荡了下来。 我看这没什么不好的。 天哪，那是一只河马！阿奇还从来没见过一只河马爬到树上去。它那么肥，那么大的身体挂在细细的树枝上，把阿奇吓了一跳。这是一只喜欢爬高的河马，就跟阿奇一样，是一只在自己的群体里与众不同的动物。 这时候，丛林深处的朋友们都来了。短脖子的长颈鹿说： 我从来没输过任何一场凌波舞比赛。 没有条纹的斑马说： 在族群中，我从来不会被忽视。 猎狗说： 大家不会落下我，我觉得与众不同没什么可笑的，虽然我不喜欢笑，但这不是问题。 短鼻子的小象说： 是啊，我们并不是被群体抛弃的动物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你的朋友们肯定在想你啊。 阿奇这才发现，原来跟他想的不一样，那些与众不同的动物还被他们的群体喜欢着。 也许其他的树懒也会想我的。 尽管阿奇的心里有点紧张，但他还是踏上了回家的路。 然而，似乎还有谁也决定要去拜访一下这群树懒。 是谁呢？有根长长的尾巴。 哦，天哪！阿奇瞪大了眼睛，是一只老虎。 啊，天哪！一只正常的、饥饿的、会吃掉树懒的老虎。 老虎和阿奇一起来到了树懒群的上面，它踩在一根树枝上。当树懒们睁开眼睛看到它的时候，一只树懒慢吞吞地说： 哦，我的天哪。 另外一只树懒打着哈欠说： 是一只老虎。 还有一只树懒说： 哟， 要吃我们的话，就轻一点儿。 可阿奇却嗖的一声从更高的树枝上跳了下来，他大喊着：“ 啊，想吃掉我的朋友，想都别想！” 他跳跃着，翻滚着，他手舞着，足蹈着。说实话，阿奇确实有点头脑发热了，不过他确实就像这样，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，嗖嗖嗖嗖嗖嗖嗖。 他把所有的树懒朋友都搬到了树枝上， 然后一脚把老虎踹了下去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树懒堆里钻出了一个声音：“ 哦，阿奇，你是我们的英雄。” 剩下的树懒们也都在那儿咕哝着：“ 阿奇万岁！” 这让阿奇觉得有一点得意，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。 作为一只树懒， 阿奇确实一点儿也不懒， 他继续留在朋友们的身边。虽然朋友们还在睡觉，还嫌他吵，不过阿奇完全不在意。他有办法继续玩，继续闹，而又不打扰他的朋友。不过他们当然会继续相亲相爱的一起生活。 怎么了，小熊姐姐？ 瞧，我运了一麻袋水泥，一麻袋沙子，还有这些木头板儿。 准备干嘛呢？ 我准备在咱们楼下的楼梯旁边修个小斜坡。 修个小斜坡？ 对啊。 然后我就玩滑滑梯嘛。 玩滑滑梯，修个小斜坡，这样那些小轮子的车呀，那些轮椅呀，就都能上来了呀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说给我们家楼下的那位邻居李奶奶？ 对呀，她不是腿不方便吗？ 啊，对， 不是要坐轮椅吗？ 啊，是的。 你看她现在每一次进楼门的时候都要等半天，等到邻居过来帮忙，两个人抬才能抬上来。 嗯， 这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 你太棒了，小琴姐姐。 哎呀， 什么时候开始干呢？ 就现在怎么样？ 走吧。 对，咱们不光把咱们的楼门口要修上小斜坡，还要把咱们小区所有的楼门口都修上小斜坡。 我叫上我幼儿园的小同学一起来帮忙。 啊，对对对，有一个同学一定要叫。 谁？ 大象。 哦， 有他的长鼻子就不怕搬水泥了。 啊，是的。 啊，对了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今天好像还是一个什么日子。 哦， 是个什么日子来着？ 世界残疾人日 啊。是的。哦，看来我们应该平时多帮他们做一点事情，让他们的生活更方便。 是的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下班的时候，妈妈刚回到家，就听见呱呱的爸爸正在教育他，气呼呼地说着：“你这孩子啊，在学校听老师说什么漂流瓶的故事，回家就用啤酒瓶把厕所给堵了，你说你该不该打？”只听呱呱这个时候理直气壮地对爸爸说：“ 那还怪我，你不让我出去，不然怎么能堵厕所？” 呱快四岁的时候，妈妈问他报不报绘画跳舞之类的兴趣班呢，他说不报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想通了一样，对妈妈说， 我要看电视，给我报个看电视班吧。 妈妈看到双胞胎儿子当中的小儿子哭了，于是就问，哎呦宝贝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哭什么呀？小儿子非常委屈地回答妈妈的问题，说， 妈妈，你看我哥哥他老欺负我。 妈妈就问他，啊，不会吧，怎么欺负你了？小儿子非常生气地对妈妈说， 他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内裤上，说他天天放屁崩我。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呱呱第一次用电热毯，妈妈吓唬呱呱说，告诉你啊，这里边可都是电，知道吗？你晚上不能再尿床了，知不知道？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会着火啊，着火了那就是大事儿，可危险了。呱呱躺在被窝里边，听完了妈妈的话就吓尿了，同时他对妈妈说， 咦，妈妈，我发现并不着火呀。 幼儿园的女老师打电话来向妈妈投诉，说，你看看啊，你们家宝贝这个手机看多了啊。妈妈不服气，说，啊，不会吧老师，你看我这个手机都藏得挺好的呀。老师一听更生气了，怎么不会啊，昨天他送我一个礼物，你看着像是自己画的一辆跑车，我说谢谢宝宝送的礼物，结果呢，你猜你们家孩子怎么说？他竟然说， 小弟弟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点击哥的关注，双击666。 呱呱吃苹果一定要削皮，昨天妈妈给他削苹果，对他说吃苹果皮的各种益处，呱呱似懂非懂的猛点头，然后他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那以后我吃的苹果皮都给你留着吧。 上个星期呱呱的叔叔的耳朵发炎，到医院去开药了，刚刚找个位置坐下来用棉签掏耳朵，结果和他一同前去的呱呱熊孩子过来就对叔叔说， 叔叔，你是在找你的金箍棒吗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通州区徐新庄小学的陈之秀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拍手歌。 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动物世界很新奇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孔雀锦鸡是伙伴。你拍三，我拍三，雄鹰飞翔云彩间。你拍四，我拍四，天空雁群会写字。你拍五，我拍五，丛林深处有猛虎。你拍六，我拍六，黄鹂百灵唱不休。你拍七，我拍七，竹林熊猫在嬉戏。你拍八，我拍八，大小动物都有家。你拍九，我拍九，人和动物是朋友。你拍十，我拍十，保护动物是大事。